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下，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云量明显增多的时间在傍晚前后，夜间则会维持以多云为主的天气。这样一来，今天中午前后光照还不错，加上有小北风的配合，有利于气温的上升。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有可能会超过昨天10.4摄氏度的最高气温。中午前后适宜晒太阳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7-4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1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快乐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是热销书《丹麦人为什么幸福》作者麦克维金的新作。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学历、工作收入，但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呢？本书作者收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研究不同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这是一本你读了之后会产生强烈幸福感的书，也让你重新思考之前的价值观。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分享《理想生活书系》，一系列专注工作与生活完美平衡的读物。《理想生活》一，打字机里的旧时光；《理想生活》二，酒店里的小旅行；《理想生活》三，从古董家居中寻找幸福。嘉宾：中信出版集团策划编辑陈小芬女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那些让自己内心满足并充满幸福感的指导意见和有趣故事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愿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幸福，来说一说啊那些介绍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就包括了有《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以及《理想生活书系》。那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他是来自中信出版集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书的策划编辑，他就是陈小芬女士。你好，小芬。 刘莎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哎，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幸福啊。说到了分享幸福，就一定要跟小芬来谈一个话题啊，当时为什么要策划出版了这样的一套幸福书系？因为我们大家注意了啊，这不是一本书，也不是一个系列，而是好几本书。 策划这套书呢，是我就是一直都特别想做的，因为我发现周围的人，就是大多数都很忙碌，或者说不太忙碌的人其实也不太会就是消遣自己然后过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就会发现，哎，我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人他 他的理想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我也很好奇这个事情。 哎，是小芬的好奇啊，促进了这样的。我知道你们内部在中信出版集团内部这套书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叫读了不想死系列是吧？ 对对对。 读了不想死系列其实就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世界有多美好。即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最近一段时间挺烦的，或者有一些朋友说我前段时间挺顺的，最近怎么烦的我呀，不要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双会发现幸福的眼睛，有一双会发现美好生活的眼睛，你还是会觉得啊，这生活其实挺美好的。而今天我们给大家来分享的这些书，就是告诉大家如何去分享啊，如何去发现这样的一些美好。 对， 小芬先说一说吧。咱们今天其实带来的是两套书，一套呢是单独的，叫《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另外呢是《理想生活书系》啊。那这两套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方便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读者朋友，他们没有拿到书，能够继续啊，顺畅的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 嗯，好，第一本书呢，《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那简单点说，这是一本能够让人看了之后能够特别产生幸福感的书，然后你也会重新思考你自己之前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的。 嗯，那我们再说一说《理想生活书系》。 如果说第一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是用一些比较理论的文字，然后来解读衡量幸福，那《理想生活书系》呢，它就是一个个实际的案例来呈现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有多种多样的这种我们梦想的生活方式。 没错没错，正像小芬刚才说的那样啊，在第一本书像《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我会告诉你什么样是幸福的，你怎样做才能够通向幸福，你怎样做呢才能够保持住幸福。但大家如果看完这本书以后说我怎样做，这道理我都明白，到底该怎样做呢？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去旅行的过程当中，或者呢你们家，你翻翻哎，你家里面那些旧柜子，没准这些里面你就找到了幸福在哪里。哎，真是啊，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这些书里是吗？ 嗯，看完书可能我们就是在那个点儿，我们会觉得啊，这个书写得真好啊，然后里面的内容真的让我感到幸福啊。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了书，然后从书里面寻找灵感，然后来重新发现，来寻找自己生活当中的幸福。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其实这一书里面啊，作者就总结了这样的一些经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很多人都会问，那幸福的人或者快乐的人，他们有一个怎样的共同点？其实在这个书里面呢，作者他首先开篇他就说，其实幸福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一个人的收入啊，然后他吃什么穿什么这样的一些具象的东西，但是幸福呢，我们是很难感知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抽象的，我们要靠自己去感受的一个东西。但是作者呢，他就会比较巧妙的从三个维度来讲了幸福这个。首先是情感维度，情感维度指的就是我们每天的这种情感经历，我们是笑得多，是哭得多，还是还是觉得心情比较沮丧或者比较开心这样的情绪，那就是情感维度。一个呢就是认知维度，认知维度就是我们回顾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我们这几年这一生，我是不是离自己理想的梦想的生活方式比较接近，或者说我的梦想是什么，这是一个认知维度。然后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的目的和使命感维度。这个维度呢，它是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是有目的和使命感的，而不是 无所事事，我整天就这样混吃等死的这样一种状态。对，他必须是有一个我有目标，我有想要实现的东西，他是有目的感的，这样的人会更加幸福。 我们翻开这本书啊，从目录当中就能够看到到底什么样才是刻意放手啊，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的幸福。它的第一章呢是寻宝之旅，第二章如何衡量幸福，第三章凝聚感，第四章金钱，第五章健康，第六章自由，第七章信任，第八章与人为善，第九章 把点连成线，可以说已经涵盖了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到了这本书，其实不能不提的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和他所在的那个工作机构。咱们先来说这本书的作者吧。如果没有看到过《刻意放手向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本书的朋友，其实应该在去年的时候知道另外一本书，对吧？ 对，丹麦人为什么幸福？那本书呢，就是也是麦克维京他的第一本作品。麦克维京他是丹麦哥本哈根幸福研究所的CEO。就是首席执行官，他每天所做的工作呢，就是寻找世界上那些幸福的人，发现他们幸福的秘密。而丹麦这样一个幸福值非常高的国家呢，他在第一本书里面就全面的介绍了丹麦的幸福生活方式到底是怎样的。 在那本书当中啊，小到你吃饭的时候，不是说你那个锅碗瓢盆，是你吃饭的时候旁边那小叉子或者那个小花布，然后或者是小餐巾什么的小小的点缀，大到房子汽车，包括整个的这个人们的金钱观呀社会观呀所谓的三观，在那本书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那这一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和之前的那本书的区别在哪儿呢？ 我觉得主要的区别是前面一本书它是一个概括介绍了丹麦人他从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状态，那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从更深入更理论的研究的角度然后来讲。因为在上一本书作者就提了，就是衡量幸福的六个维度，就是刚刚刘莎念到的那六个维度，就一个是凝聚感，一个是金钱、健康、自由、信任、与人为善，这六个维度。那这本书呢，就详尽的从这六个维度，然后寻找作者呢就从世界各地寻找了，都不只是仅限于丹麦，寻找了各式各样的案例，包括一些深入的数据研究，然后来解读这六个维度，我们怎么去衡量它，是这样的。 在这本书啊，在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啊，作者在寻宝之旅，也就是第一章中有这样的一本书，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就说到了他写这本书的意图，带领各位读者寻宝，去追求幸福快乐，发现世上存在的美好，然后把这些统统展示出来，再一起散播出去。书籍是表达观点的绝佳载体。我的上一本书《丹麦人为什么幸福》，同大家分享了丹麦日常幸福的理念。那本书里，我鼓励读者着眼于生活当中简单的快乐。书一问世，来自世界各个地方的信件就像雪片一样飞来。那在这本书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和上一本书有联系的内容。其实我想啊，正是前面小芬说到的，这本书更加详细的解释了，即便你不是身在丹麦的话，你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其实只要你想要幸福，你还都是基本上能够做到的。 对，你都可以做到。 对，基本上都能够做到。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快乐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是热销书《丹麦人为什么幸福》作者麦克维金的新作。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学历、工作收入，但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呢？本书作者收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研究不同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这是一本你读了之后会产生强烈幸福感的书，也让你重新思考之前的价值观。 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分享理想生活书系一系列专注工作与生活完美平衡的读物，理想生活一，打字机里的旧时光，理想生活二，酒店里的小旅行，理想生活三，从古董家居中寻找幸福。嘉宾中信出版集团策划编辑陈小芬女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那些让自己内心满足并充满幸福感的指导意见和有趣儿故事吧。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些能够让你感觉到幸福快乐的书籍。第一本书《可以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小芬，前面你说到了啊，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幸福。其实幸福是一个哲学的词汇，你感受到幸福你就幸福，你感受到不幸福你可能就不幸福了。 对， 在书中啊，你为什么会说大家看过这本书以后一定会有幸福感呢？ 因为其实很多人就会很笼统的觉得幸福就是我的个人感受，我是没有办法去衡量它的，但是这个书呢，它就很具象的提出了六个维度，六个方面，然后让你去具体就是从这六个方面去感知，哎，我是不是幸福的？相当于有了一个标尺，我是怎样的状态是幸福的？ 那么这六点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分别是凝聚感、金钱、健康、自由、信任和与人为善。不过在这儿啊，其实也要跟小芬探讨一个问题，因为这本书呢是北欧人，丹麦人嘛，麦克维金的作品，所以你在编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谈到如何衡量幸福，还有包括刚才说到这个六个维度啊，你觉得和我们中国的啊，中国的这些生活啊，或者说我们民情是不是能够对接得上呢？还是说大家在阅读，我们很多朋友在阅读引进版的书籍的时候，其实都要过一遍筛子，说这个哪个和我们中国能接得上，哪个能接不上。比如说人家有的人就说在海边生活特别幸福，那我们中国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是内陆，那你见不着海就得死吗？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 对，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你觉得这本书啊，如果我们大多数的中国人阅读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共鸣感呢？ 我觉得这是就是这个里面完全不存在这种界限的东西，因为他讲的东西是一个普世价值。对，就比如说它里面第一章就讲到凝聚感，凝聚感这个词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团结这个简单的词。比如说我们的社区，他在书里面他就很倡导这种就是共同居住。什么叫共同居住呢？就是我有一个公共庭院，然后周围都是不同的家庭的房子，然后呢大家一起，比如说有小孩的家庭，那我可以就是有今天轮流，比如说我有这一家，然后来做饭，然后其他的家庭都可以不用做饭了，然后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小孩可以一起玩耍，这样的。他是就举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大家的邻居在一起，第一可以省时间，比如说不你想每天做饭，然后各种家庭都在做饭，那个食材浪费，然后资源浪费，是吧？然后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吃饭的话，就会有一种就是那种热闹的感觉，然后孩子们也会有一个伙伴这样的，然后大人们可以一起交流。对，这就是一个凝聚感的一个最直观的体现。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本书当中啊说到的如何衡量幸福当中啊凝聚感。 对， 但是小芬，你有没有想到啊，在你刚才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当中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一些比较宅的朋友就会说了，这么多人在一起啊，我怎么跟人家相处啊？然后还会说众口难调，他喜欢的或者今儿做的这我不喜欢吃怎么办？还有有的朋友就说了，说这熊孩子的问题是最让人头疼的。其实真的是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衡量感觉，衡量的标尺。在这本书的第二章就说到了如何衡量幸福。那么作者是这样解读的，他说，我有多幸福？我的感觉能被量化吗？我又如何测量幸福呢？数十年来，世界通用的衡量幸福的方法可以总结为，设想两个久未见面的朋友重逢，一位就问了说，过得怎么样？而另外一位回答说，我一年能赚48,800欧元。没有人会这么聊天，但传统意义上，我们的确这样推测一个人是不是幸福。人们一直说金钱就等于幸福，事实上金钱或许能让你幸福，但绝对不是达成幸福的唯一条件。不幸的是啊，我们最近也还在用着这样的一些金钱观来衡量幸福。 收入水平同幸福快乐和生活质量成正相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一国的发展程度的指标。究其原因，无论国家收入还是个人收入都是客观的，一衡量的，但幸福却不是，一个人感觉到幸福的程度是主观的。后面呢，就说到了刚才我们谈到的啊，各样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凝聚感，也说到了有金钱，还有健康和自由和信任和与人为善。其实就像刚才小芬谈到的啊，在书中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可能有不少朋友会说，这么一大堆人在一起乱糟糟的。 对，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 哎，就这一点啊，小芬，你的理解，或者说书中的作者他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多元化的，就像刚刚刘莎提到的，有的他喜欢宅的人，那他完全可以自己待在一起，他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这就是一个选择的自由。我们可以谈谈金钱这个事情。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问过周围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家人，我也会问我说是什么能让你感到特别幸福？他们大部分都会说，当然是拥有金钱呐、啊！我拥有的越多，我就越快乐，我就越幸福。所以也常规里面也会很多人都会认为说、那些富人是幸福的。但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麦克维金做的调查里面并不是这样的。就他就举了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北欧国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北欧国家他们的那个财富很多， 对，然后他们在这个人均还有这什么生产总值等等方面吧，这些评比当中都名列前茅。 对，所以很多人会直观的觉得北欧人幸福是因为他们很有钱，但是实际上从全球来看，北欧人并不是最有钱的，但是北欧人是最幸福的。美国人比北欧人有钱，但是美国人的在世界幸福指数的排名只位居好像是18，在去年的时候。 所以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小芬谈到的凝聚感。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比较宅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想法，我并不是说比较宅的朋友的方式不好，但是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本丹麦人麦克维金他写的幸福感，他写的这种啊凝聚感，他说到了一大家子人一起啊，或者说一大堆朋友一起来吃饭啊，大家注意重点不是在吃什么， 对， 那么可能更重点的是那种情感的交流。还有一点，其实我觉得特别难能可贵，地球是每一个人的家园，他在这个内容当中特别写到了，我们如果聚在一起去吃饭的话，很多东西都能节省下来， 对， 并不是说我们特别吝啬，我们在乎那点钱，或者说我今儿少烧一个字儿的煤气啊，少用一吨水我能节约多少，而是说我们把地球当成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家园，我们共同去爱护，这样那种感觉，可能大家在聚集在一起的吃饭的时候，尤其是那些闲聚在一起吃饭啊，人这么多这么闹，不能吃到我自己口味的人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看一看这书当中不多啊，只有几行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是的是的。 当你仅仅把幸福啊当成你自己一个人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幸福真的是小幸福。而当你感受到整个地球都是一家人，我们都在一个应该真的是在一个家里面啊，一起去吃饭，然后惦记着家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幸福，是否幸福，是否因为我啊能让别人更幸福的时候，可能那种幸福感啊比你个人的小幸福要不能说高大上啊，但是给你自己带来那种内心的满足感一定要多得多得多， 会更加强烈吧。 有的时候去逛街买到一件，尤其是女孩子去买一件特别好看的衣服，然后或者吃美食，你记得那个网红餐厅叫一龙小确幸吗？ 还不知道哎。 就是说你那点小小的满足感能够让自己快乐一整天。但如果你按照这本书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的话，那么我想那个幸福能够持续的更加长久。 他这个里面其实有提一个，就是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觉得拥有金钱快乐，是因为我能为所就几乎你有了钱过后，你可以实现很多你自己想买的东西啊， 为所欲为是不可行的，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呢，实际上拥有金钱，它不是真的不是决定了所有，不是说不是就决定了你拥有所有，而问题还在于你拥有了金钱过后，你要怎么来利用它。 就比如说啊，我们的责编小芬她在编这本书的时候，同样都是编书，可能编别的书呢就是一项工作，但是编这本书的时候，她说这是她特别期待的一份工作。 对对对，我在编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我每天都很开心。 钱没有变化，但是快乐增加了。 对，对，但这个是我做其他的事情，然后是没有办法替代的，对，是找不到的那种感觉。 还要透露一下啊，不仅仅我们刚才说到的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个书呢是小编是小芬特别喜欢的。同样呢，我们在稍后时间要介绍的理想生活书系呢，也是小芬特别喜爱的书。今天我们是把她特别喜爱的书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我特别喜爱的书。很少能够在谈幸福的书里面啊，看到把这个地球当作一家人，或者说把关心别人让别人有那么多的幸福感啊，放到非常重要的篇幅和非常多的篇幅当中来介绍的书籍其实不是很多。 嗯，确实就是这种书呢，可能也有一些理论性的，就是特别的看起来特别生涩的那种理论研究，就没有像这么有趣的吧。 我们一起啊，来学习，在今天节目当中来学习怎样让你的幸福更加长久。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安排了一些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就是这些书的策划编辑，中信出版集团的陈小芬女士。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继续来关注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 原来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快乐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是热销书《丹麦人为什么幸福》作者麦克维金的新作。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学历、工作收入，但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呢？本书作者收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研究不同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这是一本你读了之后会产生强烈幸福感的书，也让你重新思考之前的价值观。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分享理想生活书系，一系列专注工作与生活完美平衡的读物。理想生活一，打字机里的旧时光；理想生活二，酒店里的小旅行；理想生活三，从古董家居中寻找幸福。嘉宾中信出版集团策划编辑陈小芬女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那些让自己内心满足并充满幸福感的指导意见和有趣故事吧。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陈小芬女士和大家来分享啊几本啊探讨幸福的书籍。第一本呢就是《刻意放手，向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小芬，前面你说到了啊几个重点，第一就是自己一个人高兴，那绝对不是幸福。第二说到了啊，只有钱也是万万不可能的。在这本书啊，《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啊，你还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 接下来我想讲一个，就是大家都可能都很渴望的一个东西，那就是信任。就是我们在生活在一个相互信任的一个社会，必定是幸福感很强的。 啊，对，要是你防着我，我防着你，那太累了。 对， 说到了信任啊，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你觉得有哪些的要点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我觉得这个信任的话，其实我可以从我最近发生的一件小故事讲起。 嗯， 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先生，然后去那个龙德广场那边去逛街，但是我们刚到龙德广场，手机就我先生的手机就丢了，然后基于信任，我们就给那个就我用我的手机给我先生那个手机打电话，但是很意外的有人接了。就是我们就很相信的说，哎，肯定是我们的手机落下被人捡了，然后那个我们就去找他拿，然后我们就给那个人说，我说那个你在某个地方等我，然后我现在去找你拿。然后那个人说我已经在公交上了，我要去那个亚运村那个商店那边，然后我说那你在那儿等我，然后我们现在就去找你拿，我为了酬谢你，那我给你500块钱，你一定要在那儿等我。然后那个人说 OK 没问题，我们就很相信的，然后马上打了个车，然后过去找他。可是当我们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去找他，始终见不到人，然后我们打了无数次我先生的电话，打不通了已经。所以我基于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很沮丧，就是我们是基于一个纯粹的信任，然后而且那个人关键是他接了电话的，他已经承诺给我们的，但是后来找不到人了。所以那整个就是那一晚上，因为我们是下午傍晚的时候去的，整个晚上我们都觉得很沮丧，就当然没有幸福感可言了。对，那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到一个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如果在相互信任的一个社会，那大家是就是这种幸福感是超级高的。他就举了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丹麦，那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在婴儿车里面的小娃娃，基本上婴儿车然后在咖啡馆的门口或者餐馆的门口，然后放在那个路边，可以任意的把娃放在里面睡觉，但是他们在里面用餐或者喝咖啡，一坐一个半天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信任的社会。 但是有可能他就被当地的这个警察啊给逮捕了，因为说他是 忽视儿童罪，对吧？ 哦，那是在美国，就不可能是在丹麦。这是讲的在美国，在美国可能就会把这个父母给拘捕了，然后说，你这个把儿童给忽视了。可是，在丹麦不存在，因为那个婴儿确实在婴儿车里面睡觉，他在哪儿睡觉都一样的。这是在一个信任的社会里面，他们可以，因为为什么要放在外面呢？空气好，他在室内肯定是就是 让小朋友晒到阳光。 对对 对, 对，是这样的，对。 其实我们大家来回想一下小芬刚才的介绍啊，就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小例子。那么在丹麦，小朋友睡在这个洒满阳光的街道上，更有利于生长。父母呢在里面的餐厅吃饭，这真的是一个不论是从利己的角度来说，还是利他的角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但这样的一个环境一定要放在大家都彼此信任，就是第一，你不能担心说这爸妈没吃两口饭啊，我孩子放在外面，要万一出了什么意外怎么办？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也愿意让孩子多晒太阳，但是如果要是晒太阳和丢孩子两相比较起来，可能父母宁愿就少晒点太阳吧。 对，肯定是这样的。所以那绝对是基于在一个完全信任的一个环境里面，一个社会里面。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啊，这样的一个小插曲，其实小芬我和你正好有一个相反的经历。我告诉你是怎么一个情况啊。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逛街，我的这个朋友啊也是同样的是手机丢了，但是他拨通了那个手机以后啊，然后也是一个人接的电话，然后那个人特别还真不错。那个人啊，因为我们是在餐厅里面吃饭，然后那个人说呢，说在这儿发现了手机，他没有走，因为他正好也是刚到不久，他想那个丢手机的人会打来电话。然后我的那个朋友呢，就顺利的跟他联系上了，取到了手机。 对，这是一个就是因为有信任啊，所以就会就是很感觉很舒服的一件事情，让人听起来都觉得充满幸福感的一件事情，特别有爱的事情。对， 其实说到了丢手机啊，我想更多的啊，之所以让小芬他们刚才觉得那么沮丧啊，更多的并不是说这手机你丢了以后它值多少钱，而是那里面有很多的资料，还有很多你保存的那些信息，你都需要重新再去找回来啊，太麻烦了。 其实我们对这个事情，我们当时更多的沮丧在于那个人为感觉是被人耍了的沮丧，就是你懂那种感觉吧？对，就是我们基于信任，然后他也承诺给了我们了，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取到手机，可是到了目的地找不到人，然后这种就是有一种被戏弄的感觉。其实更并不是在于说我的手机丢了，然后我感到损失了财物的那种特别强烈的沮丧，而是这种沮丧相之于就是信任丢失的沮丧。我们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太让人觉得不舒服了，是因为失去信任的沮丧。 给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个小广告，在这插播一下啊，大家如果丢了什么东西的话，到电台有一个服务，就是你可以在电台的交通广播，然后插播这样的寻物启事。据说啊，找到的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呢，这个是我知道的一个事情啊。 那真是太好了。 跟小芬还有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哎，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本书《可以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有很多点要跟大家来分享。除了刚才的这样的信任以外啊，小芬还有哪些内容？ 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衡量幸福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作者也把它放在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末章，然后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写这个。就是与人为善。 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篇幅谈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因为有一颗善心和善于帮助，就是乐于帮助他人的这样一个人，他必定是就是能够强烈感受到幸福的人。作者是这样的观点。 那么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还特别谈到了表示善意的五个小举动。他说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就能做。第一，就是在别人家的门口门前放一份礼物。第二呢，就是啊，记住前台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位你每天都能见到的人的姓名，主动叫他的名字向他问好。第三呢，是做两份午餐，把一份给别人。第四，在派对上或者是办公室里，主动接近躲在角落里害羞的人，跟他交谈。第五，给别人由衷的称赞，就在现在。 对，作者还提到一个呢，我也是觉得特别深有感触，他就是说那个，我们通常都会说，某人他如果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会主动去问他需要帮助吗？可是其实每个人他都是有自尊的、尊严的。当一个人他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他其实是不希望别人就直接去，然后说我提供帮助给你，你就不要问你需要帮助吗？你直接去做就行了。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啊，就是你最好的帮助别人就是让别人感觉不到你在帮助他， 对， 要不然总会有那种施与受然后施与舍的那样的感觉，其实被帮助的人心里面也是不太好受的。 对对对。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标题刻意放手特别要说一说。 刻意放手呢，其实就是我们要丢弃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不太那么需要的东西，然后叩问内心，想想自己内心里面真正的渴望是什么。那样的话也意味着我们已经有了选择的自由。 我想啊，这本书在中文版本啊出版之前，最完整或者说最细致看这本书的人就应该是陈小芬了，对吧？ 对。 所以小芬，你在看完这本书以后你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在没有呈现给读者之前，我想你是不是在随着文字啊一点一点的阅读量的增多，你的感受也不一样了呢？ 肯定是的。我在审完这个书的最后呢，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那么多，其实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只是寻找，慰问自己。我现在的生活里面，我真正缺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为他努力，我有一个目的，然后为他奋斗就好了。就用我们这本书的那个封面的文案来说，就是世界如此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快乐的人有什么共同点？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工作与生活如何平衡？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介绍美好生活方式的美学读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这是热销书《丹麦人为什么幸福》作者麦克维金的新作。我们很容易知道一个人的年龄、学历、工作收入，但我们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幸福呢？本书作者收集世界各地的人们关于提高生活质量的方法，研究不同的人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这是一本你读了之后会产生强烈幸福感的书，也让你重新思考之前的价值观。今天的节目当中还要分享理想生活书系，一系列专注工作与生活完美平衡的读物。理想生活一，打字机里的旧时光；理想生活二，酒店里的小旅行；理想生活三，从古董家居中寻找幸福。嘉宾中信出版集团策划编辑陈小芬女士。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那些让自己内心满足并充满幸福感的指导意见和有趣故事吧。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理想生活。目前呢，已经出了一二三这样的三本啊。刚刚拿到理想生活这套书的时候，我想，哎，给我的是一套杂志，为什么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呈现给大家呢？小芬， 这其实在它的原书在英国它就是一本杂志，然后我们拿到中国来了，做成了杂志书的形态。这样的形态呢是跟它的内容的完全有关系，因为它的内容其实就是一系列的采访集锦，就是这个编辑团队拉给我们，它的主团队采访了世界各地各式各样的理想的生活状态的这样一些人。 的一个就是文图文的集锦，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以每一期不同的主题，以杂志的形态，杂志书的形态来呈现出来。 嗯，现在啊已经出版了几本了呢？一共有几本呢？ 我们一共是引进了5本， 5本， 现在是出到了第3本。 嗯，那么刚才说了啊，一共是有5本，那就是5个不同的主题。那都有什么样的不同的主题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其实这理想生活书系呢，它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来说的，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些在工作与生活能够平衡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在这个一系列的书里面，然后都一一呈现了出来，这样的。那第一期的主题呢，就是 打字机 里的旧时光。它其实是里面的一篇文章，就是一个退了休的人，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热爱，然后做了一个就是买了一台就是打字机，然后每天在就是打字机里面寻找乐趣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然后这个书这第一本呢，也是通通都以这样的主题，就是我们不管是退了休的人还是工作当中的人，然后他们怎么能够就是找到自己的能够发生心流的这样一种乐趣，或者是一种爱好，然后来让自己的生活能够更加充实，能够更加的就是找到这种梦想的理想的这种生活状态，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为很多人的工作，他其实是有的工作他其实是蛮枯燥的，但是他必须要在生活当中然后找到一种乐趣，然后来找到这种平衡。 你做图书编辑的乐趣是什么？是编理想生活书系是吗？是编刻意放手向幸福的人学习怎样幸福是吗？ 其实我觉得做图书编辑最大的乐趣是你能知道这个世界更多的丰富多彩，你不用就是用脚去丈量，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文字里面来寻找这种别样的东西，是这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理想生活书系啊，是让大家在你现有的生活当中啊去寻找幸福，真的没必要我非得要行万里路。当然能够行万里路还是特别羡慕的，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行万里路，一样也能够找到啊了解万里路的方法。 对，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行万里路，有那个财力和时间，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么点时间，然后来翻开书可以看看。 哎，那在这些书当中啊，你认为哪些看点要跟我们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呢？ 这个书，然后我们的那个营销语是逃离、创作、休整，就是我们生活里面的生活和工作里面都会遇到的3种状态，就是我们工作需要创造力。在这个书里面它有呈现，就是各不同的行业的人他们的一些富有创意的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一些创意在里面，创造在里面，那这个可以给我们一些借鉴，这样的。然后逃离呢，是我们怎么才能就是逃离日常这种琐碎那种枯燥的工作，然后找到自己的乐趣，是这样的。对，休整就是很多人其实不会休息，不会就是不会放松自己。那在这个书里呢，我就是有很多的就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呢，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用了这样的一句话：逃离、创作、休整，奔向理想生活。 拿到这套书以后啊，会发现这本书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图片，然后文字量啊不是很大，但是图片啊真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的精彩，而且有震撼力。我们来没有时间逐一的来介绍书里面的每一幅图片，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封面故事跟我们再来分享一下？理想生活一的封面故事， 可以，首先我们 还有3， 可以，理想生活一的封面故事，它是由2幅图组成的。上面这一幅呢，它其实是讲了一个生活在旧金山的设计师卡梅农，他自己呢本身他的设计工作其实是非常的繁忙的，而且是很辛苦的。但是呢，他找到了自己，让自己就是能够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产生心流的一种爱好，那就是去冲浪，所以他 每天早上的应该是在五六点的时候，他就会去海边，然后去冲浪。那这个图片呢，就是他就是在准备冲浪这个冲浪板的一个图片， 在整理冲浪板， 对，整理冲浪板这样的。 那下面呢？ 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退了休的专门从事印刷的人，他叫艾利克。他的退休方式呢，就跟大多数的老年人不太一样。他决定回归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柏林创立了一家凸版印刷公司，然后在自己的活字印刷里面寻找乐趣。 一个呢是在紧张的工作当中，然后把自己的乐趣呢能够坚持下来。另外一个人呢，可能一辈子干了他认为工作应该干的那个事儿， 对， 到退休之后他一定要干一件能够释放自我的事情，但是他的心愿实现了。 对对对， 我们继续来分享理想生活第二本的封面故事。 第二本的封面故事上面那一幅图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她呢生活在美国的，但是她跟她的另外一个搭档呢，就是另外一个搭档生活在欧洲。他们两个呢，两个就是应该说是生活在不同的不同的地域，但是他们自己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设计公司。然后他们的工作方式呢也很奇特，就是每天通过 Skype 或 FaceTime 然后来聊工作，然后完成了来自全球各地的一些设计订单。 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是理想生活二的封面故事。那理想生活三的封面故事是 理想生活三的封面故事 是一幅图片了。 对，一幅图片，这我们看这幅图片就会非常的让人觉得很舒服很闲适的感觉。他就讲了就是一个女孩，她自己开了一个很就是让人一进去就舍不得出来的咖啡馆，然后每天就是在那里然后做自己喜欢的咖啡，然后和自己喜欢的糕点甜点这些分享给那些就是过来休息的人，过来休闲的人这样的。但是他这个地方特别，就特别在他把自己打造成了自己理想的空间，然后让人来了过后就不想走了。 节目进行到这儿啊，我们其实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套书，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以及理想生活书系啊。通过前面的这样的一些介绍，我们可以能够深深的感受得到啊，幸福当然你要说没有钱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幸福和钱的关系有，绝对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只要有钱才能够有幸福。而且呢，幸福也没必要说我就得行万里路，我就得跑多远，我就得怎么着怎么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确实时时刻刻都能够寻找到幸福。 是的，我们要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 小芬，作为这些书的责编啊，你希望读者在看完这些书以后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当然感受是希望他们能够感受到幸福，但是你是不是也希望这书能够让他们有所改变呢？ 是的，其实我觉得读者们看了这一系列的关于幸福的书过后呢，都会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思考，然后重新思索自己的人生观，这样的一个扪心自问的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呢重新出发，然后寻找到自己渴望的生活方式。 哎，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循序渐进的小计划吧。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啊，正觉得哎呀太烦了，没意思，或者是啊这个百无聊赖，那你不妨呢，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在你的房间当中，或者是你的工作的那张工作台，或者呢是你和家人相处的一张餐桌上，去找一找你能够感受到的一些小幸福。当你感受到这些小幸福以后呢，你再尝试着像书里面，像这本刻意放手，向最幸福的人学习幸福当中啊谈到的更多的维度，比如说怎样去帮助别人，怎样和别人去相处，怎样能够想到更多。我觉得一步一步的来，你一定会能够变成一个更幸福的人。这世界上没有最好，只有一步一步的向最好努力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好，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小芬？ 结束语就是一定不要在乎外界看你的眼光，循着自己理想的方式去生活就好了。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的策划编辑陈小芬的详细介绍，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和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美好生活。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If

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